新团委所以等太太不得讲我背下批评道现在是林洋东报告新闻。两任总理表示，不给人讲这到底生活会怎样，政府正决定所能减轻国民的压力。不过我国也必须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经济挑战。李总理到全国浙江总会各派的劳动组织会前发表演说的小指出，多多期来政府提供的援助计划令少数本地家庭减轻负担，但是长远来看，这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一旦根本的改革方案就是提供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为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的历史发展蓝图是在推动新规划，动员社区革命参与活动，积极为新加坡打造更绿化的环境。到新规划的本地社区将成立绿化社区动员小组，邀请基层领袖、前往者甲可持续发展的提倡者参与讨论，为家己所多的社区提出适合的可持续规划甲目标，并动员革命将规划转化成为行动。本地今年十个月大的南英感染不明原因急性儿童肝炎，卫生部正在调查指出其病例是否甲从旧出现的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相似。目前全球十七个国家即将通报超过500起不明原因儿童肝炎。我国卫生部也正在密切的关注，并且已经通知所有医疗专业人员保持警惕，留意是否有幼童出现原因不明的肝炎症状。本地新增两千141起冠病病例，单日新病例量缩水率超过300起。另外有一个人病逝，卫生部门长的数据显示，其他58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通报率达到279%。我国甲马来西亚警方联手突破两届跨国网络爱心诈骗集团，6名非洲裔南向访到马来西亚落网，这是新马两国警队今年来对外成功的两手拍击网络爱心诈骗集团。我国警方相信这两个诈骗集团在本地放下至少10起案件，涉及案件的金额超过300亿元，其中两名46岁的男子受害，一天被诈骗了35000元。中国北京市的官办目前新闻传奇的餐饮连锁到5月假期期间暂停营业，转为外卖服务。此外，从5月5日起，民政正在各类公共连锁或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拢需要提有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新闻报告完了。